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三集，暗自勾搭。夜里起了凉风，越近深秋，天气一日比一日寒冷，定睛又处在北地，越发的冷得出奇。灯火下，少女手捧着书，斜斜倚在榻上，慢慢地翻阅着。身边的茶水凉了，尚且不自知，只是看得出神。白露呆呆地看着自家姑娘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这个姑娘便变得不像是往日那个了。便如此刻，这般静静地看书，莫说是以前的沈庙最讨厌看书，现在看起来这模样，如果不是知道那是自家的姑娘，白露甚至会以为看到了什么贵夫人呢。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气势呢？双江有些不明白，自己站在原地发呆，直到白露走过来推了她一把，小声斥责道： 傻站着干嘛？ 白露走过去，将披风披在沈庙身上，温声劝道： 姑娘，眼下时间也不早了，明日还要去广文堂，还是早些歇息才是。 沈庙摇了摇头：你们先下去休息吧，我再看一会儿。哪有主子不睡丫头先休息的道理？白露无奈，还想再劝一会儿，却被给沈庙换茶的谷雨拉住，待换了茶，将他和双将一并拉到了外屋。 哎，怎么了谷雨？ 白露不明白。 姑娘身子才刚好，你怎么也不跟着劝劝？ 我怎么没劝？ 谷雨头疼道。 只如今姑娘哪里听得进去我说的话？今日看书都看一天了，我猜约莫是先生的功课，姑娘打定主意看我有什么法子。 他忧心忡忡地看了里屋一眼，原先怯懦的时候，时时都要人拿主意，如今不怯懦了，却是自己拿的主意大家都不敢反驳了。近身伺候着，谷雨越是能够感觉到沈庙每次发号施令根本让人不敢拒绝，就那么淡淡的说话也透露出一股子威严劲儿，似乎老爷发火都没有这么可怕。谷雨叹了一口气，屋里沈庙还在看书，他看得认真，一点细节都不放过，若是能够认真地看一下，便能发现他手中拿着的正是明棋正史。自开国以来到现在，明棋发生过的大事，他熟知未来几十年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也准备寻求一些方法来阻挠悲剧的发生。在这之前，他必须要找到这些簪缨世家如今情况的源头。皇帝下令铲除这些世家大族的脚步就快要近了，沈庙记得清楚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下个月便会有一场浩劫。敌人的敌人便是友人，若是这些簪缨世家倒了，很快就会轮到沈家。在沈信没有回来之前，沈府只能由他一个人撑着，还要提防东院里的那些豺狼。沈庙料想得不错，这天晚上桂嬷嬷进了荣景堂，她是过来送这次回庄子上带着的特产，却是同沈老夫人身边的张妈妈拉了一通家常，话里话外都是沈庙越发行事忤逆，动辄迁怒下人的话。张妈妈哪里不知道她的心思，陪着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后，桂嬷嬷又让张妈妈在沈老夫人面前美言几句，这才离开了。他刚走出荣景堂的院子，便瞧见任婉云身边的丫头香兰走过来，看见他便笑了。 哎，桂嬷嬷，我正要找您呢。 桂嬷嬷眯着眼睛一看，见是香兰，便也笑了。 哟，哎，香兰姑娘找我什么事儿呢？ 也没什么大事儿。 香兰过来拉着桂嬷嬷的胳膊。 就是咱们太太听说您知道有一处卖口脂的地方，口脂卖得特别好看，想找您问问那卖口脂的在什么地方。 这话里明显便是一个借口，当时任婉云想要找桂嬷嬷过去说什么私密话。桂嬷嬷心知肚明，也顺着香兰说道： 哎呦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太太既然想听，我便告诉太太那地方。说来那口脂，许多官家的小姐太太都爱用呢。 带同香兰来到了彩云院，外头的丫鬟婢子都已经被打发走了。沈婉云坐在榻上，沈二老爷这会儿还在外头应酬，不曾回来。他便在一边随意地做会儿针线，大概是在绣个荷包，却是边绣边吃着旁边一碟子葡萄。这可是个稀罕物啊，都这个天气了，定京城里是寻不到葡萄的。也就沈二老爷有本事讨了一筐子过来，给自个儿院中的女人们分吃了。桂嬷嬷心中暗暗啐了一口，虽然表面上瞧着沈家二房当家没有亏待大房，可是沈庙吃的用的表面上看着光鲜，却是如同那商户家一般上不得台面的暴发户的东西。便是说这吃食吧，沈庙可就没有这葡萄待遇啊。他心中兀自想着，却是任婉云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针线，开口道： 桂嬷嬷。太太，老奴在的。 桂嬷嬷连忙回过神应了。沈婉云已经是40岁的人了，虽然保养得极好，眼角却还是有一些细纹的。只是坐在那里，穿着料子上好、剪裁得体的衣裳，举手投足都是当家夫人的派头，即便是笑着，也有些威严的模样。沈婉云说道： 听闻你回来了，如今小五身子方好，你须得好好照顾他。 桂嬷嬷心中嘲笑，到谁不知道东院巴不得西院倒霉呢，沈婉云又怎么会如此好心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果然只听得沈婉云又说道： 哎，这些日子小五大约是落水，心情不大好，大哥大嫂不在，我这个做婶子的怎么做都是错，便是想要听些什么消息，也须得从你这里来听了。 这便是要桂嬷嬷将沈庙的一举一动都说给任婉云听了。桂嬷嬷连忙说道： 太太有幸关怀五姑娘，是五姑娘的福气。不过依老奴看，五姑娘这次落水也的确是生了气，这几日性情都变了不少，连带着对老奴也生分了。别的不说，便是今日好端端的，老奴也被罚了3个月的月钱。 他愁眉苦脸道： 老奴听闻五姑娘落水，心中焦急，连自家的小孙子尚在病中都不管，谁知道五姑娘斥责老奴，老奴心中也不好受。 任婉云有些不耐烦地听着老霍的言外之意，便道： 小五终究是因为心病，那桂嬷嬷你看，小五对定王殿下的态度可曾改变了？ 这才是他最想问的话。桂嬷嬷眼珠子转了一转，说道： 这五姑娘似乎是想与定王殿下划清界限，今日都不让老奴提起。不过老奴带了五姑娘这么多年，清楚她的性子，五姑娘在定王殿下一事上异常执着，怕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这些话呀，大约只是姑娘家气急之下的话，当不得真的。 话音刚落，任婉云的面上便浮起一丝狠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